网了，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人才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编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从明年的一月一号起，将由税务机关来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那么明年怎么交，交多少，都是大家热议的内容。9月18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把已定的减税降费措施切实落实到位，同时确保社保费现有征收政策稳定。会议提出，有关部门要加强督查，严禁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违反规定的要坚决纠正，坚决查处征管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同时要抓紧研究提出降低社保费率的方案，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根据人社部副部长尤军在今年4月9号的国务院吹风会上的介绍，2015年先后降低或者是阶段性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四次，总体的社保费率从 41% 降到了 37.25%，根据测算，累计减少降低企业成本大约是3150亿元。那么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将继续阶段性的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主要是延续2016年以来企业养老费率降低的政策，从 20% 降到 19%。 这一政策将原来的今年4月30号到期日延迟一年，到明年的4月30号。根据测算，这项政策执行期内可以为企业降低成本大约是540个亿。不过呢，这些都是临时性的降费政策，在收到降费利好的同时，不少企业还是要应对更规范缴费的新课题。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为上年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 60%。2017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是101599元，月平均工资是8467元。在五项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占比是最大的，单位缴纳 19%， 个人缴纳 8%。 假设某员工月薪是10000块钱，按照刚才所计算的最低基数下限来参加养老保险，单位和个人缴费金额分别是643.53元和270.96元。如果按照实际工资来参保，那么个人交1900元，单位交800元。根据今年8月份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降费能够提高社保合规企业的比例。有 27.34% 的受访企业选择比目前降低8到10个百分点会更加合理且能够做到合规，还有 22.34% 的企业选择比目前降低4到5个百分点就会更加的合理而且做到合规缴纳社保。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9号，国家税务总局就发出了通知，要求不得自行开展以前年度的欠费清查。 通知说，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确保征管有序，工作平稳，同时要规范执法检查，不得自行组织开展以前年度的欠费清查。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北京市，拖欠劳动者工资一直是深受劳动者厌恶的一种行为，被清查。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北京市，拖欠劳动者工资一直是深受劳动者厌恶的一种行为。今年的3月22号，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陆续受理了楚某某等45人的投诉，反映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没有支付工资。经过调查核实，陈某某实际拖欠农民工工资达到 48.7647 万元。在依法责令改正逾期没有改正的情况下，朝阳区人社局依法将该案移送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阳分局立案侦查之后，将陈某某逮捕并羁押。陈某某的儿子在其父羁押期间筹备了50万元，并且于最近在朝阳区某项目部现场将所拖欠的工资支付给了农民工。最近，北京市召开了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协调小组会议，副市长、协调小组组长卢燕带队前往西城区和丰台区两处建设施工现场调研，在施工现场查看了工人维权告示牌和工资表、考勤表公示牌，查阅了农民工花名册和工资支付台账，并且现场按照花名册上提供的电话随机打给两名工人，询问工人在哪里工作、工作的天数以及工资发放的数额。在核查工人的答复和现场的资料情况一致的时候，他对施工企业规范的用工管理给予了肯定。今年以来，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检查用人单位 6.92 万户，查处违法案件 1.07 万件，共开展4次专项执法检查，为劳动者追发工资 1.93 亿元。其中，共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0.47 万件，为农民工追发工资 1.31 亿元。接下来，为了强化社会舆论监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北京市还将加大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在9月底前，北京市将对5家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逾期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等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向社会进行公布。敬请关注。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接下来的时间，要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来分析分析劳动争议有哪些新的动向。 第一个说一个，就是关于加班的问题。加班其实大家都比较关注哈，这几年啊，确实企业呢都比较难，包括很多企业其实它是业务可能没减，但是人员减了。 嗯， 那减下来的这部分人员，他们身上的活儿可能就要分到其他同志的身上，确实可能工作量也变大了，是吧？遇上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加班也比较多。那么，以前的加班费呢，基本上只要是主张到法院，那员工说有加班，单位举出证明说没有加班，或者说，给过加班费的话，基本上都是能支持加班费的。 嗯。 但是其实从近2-3年开始，我们看到仲裁和法院对于加班费的这个趋势已经变了。尤其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劳动合同法解释3里边关于加班费员工先主张的这条规定以后，以前是什么呢？员工只要说我有加班，举证责任就到公司了，公司就要拿出你的考勤表、你的工资发放凭证，证明是不是有加班，是不是足额支付了加班费。 嗯， 而现在新的情况是，员工你首先要举证证明存在加班，啊，证明了存在加班这件事实之后，举证责任才转到公司一方。 嗯， 而且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对于员工主张加班，那公司说我的公司对于加班是有一定的制度的，加班之前要申请，申请之后得审批，如果在这些环节上员工这边有欠缺的话，

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难，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 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吴科，要请他来给一位朋友支支招，帮帮忙。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一位朋友的求助，目前他应该是处于人生事业的低谷期。首先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他说，由于本人学历不高，一直啊是在工厂上班，说出来呢也不怕大家笑话，我是一名电焊工。之前呢在一家私企上班，计件的，由于做的时间不长，车间主任把一些能赚钱好做的活都让老员工做，而我本人做的呢是一些粗重量大又不赚钱的事儿，而且呢还有事没事的来找我毛病。我终于忍无可忍，我和车间主任对骂起来，于是我就直接辞职走人了。其实对于这份工作我是有着很多不满，当然主要还是薪资。如果薪资高我还可以接受，苦点累点也值，问题就在于苦了累了还不赚钱。你比如说前面那些天那么热，作为还可以接受，苦点累点也值，问题就在于苦了累了还不赚钱。你比如说前面那些天那么热，作为一名电焊工，带烧带烤还吸着有毒的气体，每天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浑身上下全天啊基本上都是焦。可就是这样的工作，还是一名技术工人，都没有一个电子厂的普通工人拿的薪资多，这让我感到心里很不平衡。为什么我做着这么辛苦的工作，拿着这么少的工钱却还被人骂？所以我就和主任干了起来，以至于现在成了无业游民，找不到工作。现在说说我的薪资吧。当时面试我的人事经理，我开出的薪资呢是5000往上，税后和保险都交过的啊，到手是这么多。而经理呢是个很狡猾的人，他说啊，我给你保底4500到5000吧，计件工资高的话呢，那就按计件上的班，到第二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因为我月底只上了5天班，发给了我750块钱。我自己一算，这一天不才150吗？ 而且听说还要交保险500多，那算下来我每个月只有不到4000块钱。而作为一名电焊拿4000块钱没吃没住的工资，我显然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就有了后来我和他吵吵起来要走人的事。现在啊，我成了一名无业游民，进工厂看不到未来，现在快要奔三了，未婚，没有存款，无车无房。这几天啊，去房产中介面试了一下，可人家嫌我学历太低。我的学历是高中，目前啊，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求大家指点迷津，感激不尽。嗯，吴克，你认为他目前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发挥长项。 嗯， 他既然是电焊工嘛，其实因为就我所知啊，电焊这活儿其实并不缺。 嗯， 实际上好的合格的电焊工，业务量还挺大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有一件事情得了解啊。说人说30嘛，中年危机嘛，就开始家庭的负担开始加重。当然，咱们这位咨询的朋友就是还好，他没有太多的家庭的负担，他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我们一般来说到30多岁的人的时候，这时候考虑的两个角度考虑。一个呢是说我如何把我既有的资源变现，就变成现金。他说他之前做的就是那个焊那种粗大笨重的东西，他可以去尝试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手艺，就是专门焊大东西的手艺是不是缺少，市场上的平均估价是多少。那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来做咨询的一些朋友，通常来说他的样本量，我们叫样本量，就是他的就货比三家，他的没有，他就是货比了一家，我上一家单位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可能在同一个行业不同的领域里边，你都是电焊工，收入水平要差很多。 嗯，我知道电焊工也有高级职称的。 对，是的，有高级职称的。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可能会出差，但是出差会给津贴，然后津贴特别高，这种机会看看有没有。 电焊工出差？ 有这种，就是一线的工人，不一样的是电焊工，有时候一线工人需要出差的那种，或者说去驻外工作的那种。这样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去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放大一点，就是眼光放远一点，不一定是本省的，不一定是本县城的，你可以看外省的，甚至你可以看外国的，是吧？前一阵有那个一个新闻，就说好像是若干的电焊工一起组团就直接去澳大利亚那边了，因为那边非常缺中级的技术工人，就中级水平技术非常非常缺。然后这样的机会多看一些，看看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一定的作品。 嗯， 作品就是你拿得出来，你跟别人说，哎，我手艺可以，或者你当场演示，或者说我之前做过什么什么的工作，这是一种套路，就是我把我现有的东西卖出高价。 好， 这是一种。 这位朋友，我看你更多的说的是挣得少，或者说人家骗了你， 对， 给你高薪许诺，结果最后呢没有兑现。另外就是活多是吧，很累。另外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啊，老找你茬。但我想说的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走了人家是个什么样子？你走了这活干不了了吗？你走了这工厂瘫痪了吗？还是说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所以说是不是要把自己打造到某种程度上的不可替代，就是电焊我是一把好手，你要5000顾不到我这么好的人。 对，这就是把我们的手艺作品化，然后进行这种市场比价的时候占优势。 所以在这个阶段啊，当然你说的这些经历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啊，也挺你，但是除了挺你之外，是不是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就刚才吴克说的，你现在会什么就干什么。毕竟你可能原来也学过电焊，是吧？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会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这个做的时候，其实这个不光是像电焊这种工作，像比如说香露，你坐在电台，像我出去讲课，像咱们这种城市里，就是所谓的城市的白领的这种工作，也需要这个问题。我们好多人都会很多种技能，但是每一种技能你都很难讲去专精。这种情况下，可替代性一个高，二一个你在进行比价的时候，薪资谈判你不占优势。但如果你把你的技能其中一段就是强化到特别棒，然后有一定的名气之后，那么你在圈子里边，你在谈薪资就会很有优势。 嗯，我们确实在电视上看到过啊，有一些电焊工他确实技艺是无人可比、无人能敌，有一些关键的部位啊，必须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也希望你把这一次的经历啊，当成你事业当中的一个新的起点，成为磨砺你的一个事件，好好的去打磨你的这个电焊的技术啊，找到你觉得在这个领域特别强的机构去学习，或者是找到你认为特别牛的师傅啊，哪怕你从电视上也好，从媒体上也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牛人，你不识下问是吧，三顾茅庐等等去请教。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朋友，他是做那个画那个鼻烟壶的。 鼻烟壶 啊，鼻烟。那么他现在是出来了啊，当时他特别喜欢，他就去找一个老师，他们那当地的老师，老师不收的，而且老师每天不在家，他就每天在那堵老师，就在门口。有一天终于感动那个老师了，大热天他在门口待着，也是一个小毛孩啊，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孺子可教也，那就试试吧，至少这个心很诚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大师，如果你想要得到别人的真传的话，你可能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至少 有师傅带， 心得诚是吧， 有个师傅带。 电焊这个事儿确实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手艺嘛， 嗯， 但是靠时间去积累。 好， 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他现在用的就是我们跨行业就业，就是说这行我抛弃了，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推荐这种方式。 嗯， 因为一个呢，年龄在这儿，学东西这段时间你其实是一个尝试的问题，万一你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一个其实你不那么擅长的东西，那这个时间浪费了很可惜啊。建议啊，如果现在有这种困惑的朋友们，各位听众们，如果您还没辞职，那您现在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了，然后你又不愿意继续提升的话，你可以说用兼职或者说业余学习的时间先去尝试这种你感兴趣的新的职业领域，但是不要说辞职在家，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 嗯，但现在呢确实他是说无业游民状态吧，但是我觉得你哪怕去送个快递呀、是吧，做个保安呐、或者是有一些门槛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的工作啊，送个外卖啊，也能够解决你目前的这个生活费的问题。 我倒是觉得其实先可以说把他的视野放到全国范围，哪里的电焊工的需求量大，这个上网去搜一搜能搜到的。 嗯， 先就是还做回老本行，换个单位解决吃饭问题，然后再考虑发展是换行业发展还是说继续精进的问题。 对，是。如果就是你决定走第二个选择，就吴科刚才所说的那个选择，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方向的话啊，刚才我所说的那些职业至少能够解决你的手头的零花钱的问题， 就骑驴找马嘛。 他还说了，他说啊，突然想起我高考毕业那会儿的往事，讲给大家听听吧。那个时候真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啊。高考结束，我连自己成绩都不知道，那会儿成绩还没出来，刚考完几天，父母就问我，远方的一个亲戚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那边招电焊工，你要去吗？那时的我如刚出世的犊子，什么都不怕，只希望早日能够走向世界。因为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走出过我们那一片小小的县城，说出来很可悲吧，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是多么想出去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简直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父母也是没有文化的人，也没有想那么远，就送我去外地亲戚家学电焊了。想一想过去的那段时间，我曾经憎恨过我的父母，他们没有看得那么长远，为了眼前的利益把我送到了外地打工。我也后悔当时自己没有远见，没有继续上学，而今成了底层劳动者的一员。有谁可曾知道我曾经有多少个夜晚做梦都梦见我在大学的校园里读书，等到天亮了，剩下的只是悲哀和无奈。沉重的生活和压力让我很多晚上都做噩梦，在梦中清醒，然后又继续噩梦不断。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变得麻木，偶尔会梦到上大学，或者有的时候做噩梦，我开始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回来。这是可能大家没有听到的一段背景。他曾经还是有机会接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先不挑学校吧，但是因为父母的原因让他呢就放弃了。他也不知道他那时候考多少分，志愿也没去填，或 或者说填了也没去上等等，最后就走进了电焊这一条路。嗯，五哥，你觉得他还有机会再重新的去回到课堂，或者是在社会大学里面再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吗？ 我记得有一个谚语啊，就是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 嗯， 然后其次就是现在。 嗯， 对，所以特别是学习这种事儿啊，我们现在的社会，因为以前有一句老话，人过三十不学艺，说的是我们的就是精力啊时间啊什么的都在下降嘛。 还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 对，我们人过三十不学艺这句话其实现在已经不太适用了。现在我们不敢做什么岗位，像香露，你现在敢说我就停止学习了吗？不行吧。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都需要说你一直保持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头，你才可能跟得上科技和政策的变化，才有可能。所以这东西就是只要你想学，只要你现在觉得有必要去学，不管你什么年龄。你看我们经常看说60多岁老人出去学习去，然后70岁重新上岗，一直干到80岁，这样的新闻也很多。 您可以搜一下北京大学空格保安，北京大学空格厨师等等啊，还有很多的大学啊，就是很多人去那儿当保安，然后呢利用业余时间 去听课， 然后呢复习，最后呢考上了自考啊或者是什么呀，拿到了学历啊等等。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其实真的你在那个学校里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你进去听课没听说哪教授把人往外轰的。 但是不是说一定要去所谓的大学上学？ 对，这个是你像培训班啊或者说一些自考的，就是只要你有一个学习的环境，学习的方法，哪里都可以学，你自己上网函授都可以。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提高你的学历这个是迟早的事儿。就是我们是终身学习啊，但是你想要再获得一些更高的发展的话，如果这个社会是认门槛的话，你至少要有这么一个敲门砖，可能会更便利一点。 或者说再去考几个职称，都可以，有职称也可以。 好， 就高级的那种。 所以呢，眼巴前儿，我认为呢，你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是在电焊这条路上精益求精，然后再不断的去考取职称也好，去考取一些文凭也好，这都是可行的。另外呢，就是你再重新的找寻事业发展的方向，可能这个时候呢难度大一点，你还需要自我探索，还需要别人帮你指点，是吧？此外呢，看看身边啊有没有你认为混得比你好的人，好很多的大哥，好很多的所谓的贵人，能不能给你一些机会提携提携你。因为人在外头飘啊，是吧，有的时候遇到一个知心大哥也是你的福分，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老乡啊，啊，原来出来的比较早的同学呀，哎，只要走的是正道，我觉得咱们求求别人也没有关系，是吧？咱们放低一下身段也没有关系，毕竟咱们是想要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寻求更大的改变。好了，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吴科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本身吴科也带来了近段时间他所咨询的案例啊，时间有限我们下次再说啊。但是最近呢，吴科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找他咨询的人有些多，是吧？ 也可能是我个人品牌打广告咱们上节目嘛，好多人知道我啊。 好吧，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是不是跟现在目前的这个环境有一些联系哈，找你咨询的人年龄大概在多少到多少，有没有一些共性？ 这个年龄幅度还挺大的，38岁的也有，28岁也有，18岁的也有啊。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做生涯嘛，它是各个阶段的人都有，比如18岁的可能更忧愁的，哎呦我这就是怎么上大学的问题，18岁考虑这个。22岁考虑我怎么找第一份工作，对吧？我有两个 offer 怎么选。28岁想的是，哎，我现在有一个晋升中层的机会，但是我现在我也想结婚生孩子，那我现在要怎么选择的问题。啊，30多岁的时候可能要想的是，哎，我现在我坐而往三，我现在是公司的第三层，我现在想做到第二层，我想做到副总，那么我但是上头没腾出坑来，我应该怎么办。所以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一个问题。有些人是说晋升的问题，有些人是说离职再就业再定位的问题。但是我想的话，因为我们做生涯咨询的这个圈子里边跟大家了解了一下，都大家都感觉说今年，特别是今年 暑假这段时间大家的业务量都有所增加，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这种规划意识越来越强。 嗯， 然后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各自的行业和工作越来越难做了？ 变化太快。 嗯， 变化太快。一个是说你想每年都出了一波年轻人，每年都出了一波年轻人，然后我们的公司很多的公司也是说我能用应届大学生我就不要老员工，因为应届生便宜嘛，所以大家都有这种危机感。 是吗？应届大学生说了他们还不要我们呢，觉得我们没有工作经验，待不长时间要走 啊。这个替代老员工的都是被要了的那波应届生。 好，应届生也分层了是吗？ 也肯定分层的。 嗯， 每层实际上都分的，那个每个年龄段都分嘛。 所以呢，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很，就大多数人都很焦虑。 嗯， 都很焦虑，而且都希望说通过对自己现状的梳理和对未来的计划。因为我们做咨询首先面对的通常来说是来询者的情绪问题， 嗯， 他很焦虑，他有不安全感。那么做完计划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他的情绪稳定了，他觉得哦，我的努力有方向了，我的安全感会到位了。 嗯，好，其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职业生涯比作我们通勤的一辆， 通常来说是来询者的情绪问题， 嗯， 他很焦虑，他有不安全感。那么做完计划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他的情绪稳定了，他觉得哦，我的努力有方向了，我的安全感会到位了。 好，其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职业生涯比作我们通勤的一辆地铁列车或者是一辆公交车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不同的站点有的时候人多，特别拥挤，特别难受，不同的站点有个座啊，自己能够得以稍微的喘息，很难说从头到尾都特别的舒服，从头到尾都一帆的风顺，所以 这中间你还要换乘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管这个叫路径选择 啊。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对，工具选择、路径选择， 你也可以去接受啊。 对， 非常谢谢吴科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朋友们，明天再见。 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